余迪伟、周海光、阿布，一八七二游花园一搭职业线，一八七二九零三。 斋喝唔闹专线区。 有人扮唔想做啊，风抌落地下，跟住线棘住，哎呀，听唔到电话，想唔做喎、 啊。呢、這个环节真系好邪门噶， 报报分先啦，好嘛？ 点啊 ，Jackie？ 而家系215分啦。 哇 哇，215， 咁唔使做咯。 唔 系佢 争 十分， 我哋 真 系想帮人噶。 佢争十分， 计噶，争215分。 佢争我十分啊，唔系我争佢啊。 佢争你啦，咪 系咯。 我烧嘢食羊架咯， 羊架， 羊架， 羊架又唔够。 215咁样烧个羊架，唔 一个嚟够你食。 听埋呢个电话就知道可以食啲咩噶。 唔系一条， 可能食成盘嗰啲sashimi都得。 锁定， 锁定，锁 定， 嚟啦嘛， 锁定，冇错啊。 个语气开始改啦， 一八七二， 游花园 名。 阿 wing， 阿 wing 点啊？ 我想讲我过去一年，有一段我唔知点样形容嘅关系啦、 哦。你系想讲嘅，即系我哋唔使 call 你噶嘛？ 其实我系想离开嗰个人，但系我仲系好冇决心，所以我想打上嚟增强自己决心。 如果打上嚟 call 咧，就系增强咗你嘅信心， 系咯， 你可以即刻自己转标。斋闹唔呵，边个呵你嗰啲咧就罚分， 系啦，又有嘅，专为 哦，可以咁样噶， 可以噶， 但系你哋唔呵咧，定好尽情嘅喎，我讲得， 千祈唔好咁讲，我哋做节目嘅啫，我哋唔系以闹人为生嘅， 系啊，我哋当佢宽场嘅咋， 去完之后忘记晒所有嘢系嘛， 冇感情， 唔会话嗰啲沉船啲嘅我哋， 等 你揸开我哋照呵啦， 你当你边一个有信心啲啊？你 开 定 闹 会有信心？ 好啦好啦好啦， 我就开心啲啦， 真好啦好啦，咁睇嚟可以突破500分啊， 系啊， 开始 好啦，讲少少背景先啦，咁我同呢个男仔叫做一齐咗一年多啲，但系我哋唔系情侣关系咯， 佢 有老婆嘅， 唔系佢冇女朋友亦都冇老婆，咁我系当初佢系我男朋友噶啦，咁佢当初追求我嘅时候，其实我系识佢另一个朋友在先嘅，咁佢就透过呢个朋友出嚟饮嘢见过两次之后，就攞咗我 Facebook， 咁喺 Facebook 度开始倾下偈，后屘就WhatsApp， 咁又单独约会过几次，咁佢表现出嚟就系佢想追求我嘅， 系点样表现噶？ 即系佢会。每晚都打电话嚟倾电话，就算佢去咗外国做嘢，佢都会即系用嗰啲网络电话打嚟啦。咁亦都会有即系单独约会出去睇下戏，即系亦都会讲到一啲感情上嘅嘢，即系有分享呢方面嘅嘢。 咁啊，未必系等于追求。 咁 系啊， 我当咗系， 又当系 先啦，当 系先啦。 如果唔系， 好啦，系啦， 真系智者嚟。 拍完时我虚题嘅， 唔系喺佢，喺佢嗰边，佢觉得系追求你啫。 系啦， 冇问题，冇问题。 总之发展到大概我哋认识咗两个月到咁当中都只是出下街咁样啦，咁但系两个月之后有一次就叫做 kiss 咗，但系系啦，只系 kiss 咗，咁但系之后佢又再去咗外国做嘢两个星期咁，咁到嗰两个星期过之后再翻嚟就佢就有一次饮完嘢带咗我翻佢屋企，咁就瞓咗咁，系啦。咁之后一路叫做都系 keep 住啲话咁嘅关系，咁佢口中就系叫做一齐咗，但系唔系女朋友咯。 咁佢系点讲噶？嗰句对白 唔使讲噶啦，呢啲嘢 当咗系。 系啦，其实我都明嘅，即系我自己都知道，如果我 accept 咗呢一个位嘅话，我之后好难再要求佢。 系啊，除非你喺kiss 之前或者 系啦 做之前，你问清楚。但嗰晚你又想喎，咁你又唔想問係咪？ 我明咯，所以其實係即係我知點樣咁樣開始咗，我之後就會好難行。其實我都明。 點解完？ 所以 明點解咁樣 開始難行， 叫做難行。大家都係玩緊如果同樣嘅遊戲嘅時候咧， 因為其實我唔係想要遊戲咯。 如果係嘅話，你就唔好同佢瞓咗啦。咁如果瞓咗之後，就即刻分手。 點解完成嗰下唔即刻追補問一句啊？ 都未咩嘛？ 我當時又冇即係 眼瞓， 同埋今次再嚟，即係唔係即係之後其實。 啊、不過真係少有嘅喎，通常女仔實問嘅，咁 其實之後 咁你而家當我係乜嘢啊？都實問。 我又唔會即刻咁樣問，因為我覺得我唔會覺得即係點講，我跟得你翻去嗰日嗰個決定唔係你單方面逼我啊嘛，係咯，我唔會即刻咁樣問你。 我中意你啲女仔。 不過其實 之後係 你個呢個問題係一個解決嘅分析嘅啫，唔好話解決方法，就係、是、由 sex partner。衍生到有是但一方有爱嘅话咧，咁就玩唔到落去噶啦，玩唔到落去就只有离开。 所以其实爱中间离开过一次噶啦。 佢即系好明白，佢又唔系想同你拍拖噶咯，讲到明就臭。 最开心呢？请问 嗰次离开系点样离开咧？ 哦、啊，我系搭巴士嘅，七廿二号 B。 你呢个爷爷同上次十二万嘅香水系一样嘅，其实冇分别。其实冇分别系咪先？人哋话香水好贵，你话十二万嗰次要罚，点解今次唔使罚咧？你觉得？ 我见佢讲一千。 但你有十蚊喺度，呢个可以抵消嘅。 十分啊， 十分啊， 廿分啊，要返 廿分， 系啊， 返十分你啊， 返十啊，依家返十啊。 会有 sashimi 食系咪？ 系 我哋嘅嘢你唔使理咁多嘅，你继续讲你嘅故事。 哇，嗱嗱定位， 嗱 做乜嘢啊？ 一视同仁啊嗱， 做乜嘢廿分？ 夜雨啊嘛，做乜嘢 啊？ 廿分搞掂， 唔好理佢哋，之后我哋继续讲下。 其实我系尝试过咧，我系尝试过即系 ignore 佢所有嘢咯，佢打你唔听，亦都唔复任何 message 咁见面。咁但系佢会发难咯，不断揾我身边嘅人啦，不断留言俾我啦 ，send message 俾我闹我，即系话系即系有少少恶人先告状，就系话而家系我。我自己话唔要咋，系啦，我唔要咋，系我走先，唔关佢事噶咁样咯。佢有认真噶咁，个诸如此类啦。咁其实当时即系我其实一路我系即系叫做投入咗啦，我摆咗一啲唔应该摆嘅感情落去咯。咁到 又唔应该摆噶喎嗰个感情啊！你 hold 住，你继续讲，我 hold 住你嘅情绪先。 系 冇得唔摆嘅。 系，即系总之我摆咗，我摆咗嗰个情绪。其实我由头到尾，我都系想佢系我男朋友嘅， 明啊 嘅方向发展落去。 anyway， 咁一次佢咁样又死鬼烂尾咧，你就同佢喺翻埋一齐，喺翻埋一齐咧都系 间 唔中上下床。 唔系，中间冇联络咗差唔多两个月，跟住有一次再有啲 common friend 出嚟聚会撞翻咧，佢就再搲啦。跟住就有一次系嚟，系啦嚟咗我屋企楼下等咗我好多个钟，落咗去倾偈，即系我忍唔住，我真系心软，我觉得咁多次 冇啦咁， 系啊，所以我今次好想有多啲决心。 冇啊，我觉得唔应该离开。 系啊，点解？ 因为你又冇新男朋友，你又觉得佢都几好瞓，又瞓咗咁多次，又间唔中你都会 horny 同埋寂寞。 但系个问题就系其实我23岁，佢27。 咁更加唔應該離開啦，玩下先啦。 我其實 喂嗱， 我一路咧 就看過，係看過佢。 其實我開頭都係咁諗噶，即係我開頭都係咁諗。如果大家 又 冇女朋友，我又冇男朋友，我覺得可以再叫做相處下先。 係啊， 但係我後來因為我會喺佢屋企過夜嘅，即係其實佢屋企人或者朋友已經當咗我係佢女朋友咁樣嚟剔啦。 冇問題㗎，你唔使理其他人㗎， 係 咪先？ 但係個問題就係當我同佢兩個人相處嘅時候，我。有少少无所适从啊！ 咁咁耐以嚟，你有冇问过？你问咗未啫？ 有，我有问过。佢系讲佢唔 ready， 佢话佢觉得自己有，唔系佢嗰次翻转头，其实系同我讲，佢应承我话佢会将佢出面嗰啲混乱嘅男女关系，佢会斩除，佢会专一对我。 哦，年轻版嘅迪伟。 跟住，但系我唔知系咪真系有 sex 啦，因为其实好多时我发觉，我知嘅就。佢可能其實係口痕，中意 flirt， 或者係真係可能。 喂，你唔好幫佢，你唔好幫佢維護佢啦。 分析佢啦，好簡單嘅啫。 係咯，簡單件事。 即係有乜一個男人，尤其是係玩開森林嘅，點解玩一棵樹啫？咁簡單啫嘛。你覺得你可以令到佢玩一棵樹咩？ 我就係覺得唔可能。 咁咁 就 唔 但係，所以阿 wing 我話你。 而個 point 係，你又好明白，你又唔想做 sex partner 噶啦。咁答案係咩？你自己知啦。 我自己知道要走咯，所以但我一路想走想走，直到有一次，其實我自己覺得自己幾作為一個女人都幾無用，幾作賤自己係，我竟然發現佢同其他女人玩 sex cam 嗰啲。 你咪言歸咪一齊玩咯。 啊、哦，我唔得啊！其實我幾接受唔到，因為其實我嗰次。我嗰次我第一次發佢爛咗，但係到頭來又自己死咗翻去，咁又冇得揮噶啦喎。 咁其實如果聽你咁講就走得嘅，咁點解頭先我話叫你唔好走就係我聽見你都唔想走。 搲烂啲先啦、 啊，明唔明你系咯，一系就搲烂啲，因为 通常 我成日都系咯，成日都讲咧，每一种关系都有唔同嘅形式嘅，你同佢嘅关系咧系可以喺呢种形式上边，你唔使摆咁多心落去噶，你觉得嗰排唔闷，你就可以出嚟见下佢，你觉得嗰排冇乜 drama， 你就可以揾下佢，玩到有一日攰咧，或者揾到有一日你嘅真命天子出现嘅时候咧，你自然就会忘记佢噶啦。而家咧，你嘅心仲系向住佢嘅时候，叫你拣走咧，无论心理生理咧，你系走唔到噶。你走一排又翻转头噶啦，嗰阵时咧你会仲憎自己，仲觉得自己贱啊！所以我不如你就去玩尽啲啦，你明唔明啊？ 因为你唔 我就系觉得好憎自己，我而家越嚟越严重系失眠，同埋有阵时会无啦啦 无谓咯，呢啲咪 系 咯？ 我觉得好无谓啊，觉得 应该 系咯，你又廿三。 如果佢唔系好瞓噶，你都唔会翻转头咁多次啦。 老实 讲啊，如果佢唔系好瞓嘅，同埋佢如果唔系咁不羁玩森林嘅，你又未必中意啫。 系咯， 你中意得佢嗰个刺激感就系你依家想玩私有化啊嘛。咁但系佢又俾佢私有唔到嘅，你先其实底蕴里你先咁样觉得过瘾嘅。 一下私有到啊，分分钟你唔 系啊，你而家就系争下争下咁样啫嘛。又如果唔系你低温就已经问咗佢，你唔系女朋友唔好搞、啊，上次又当one night stand 啦，你继续行落去，基本上你就系中意玩呢个踩钢线，同埋，今晚佢成班人之中啊，佢系揾我啊，你潜意识有呢个快感啊嘛，呢、這个快感咪令到你继续喺呢个关系上面发展啊嘛，所以我觉得你问我，我觉得冇问题嘅，我觉得每个人年轻都会遇过一段咁嘅关系，甚至乎好多段， 而且得嗰廿三岁，去到呢啲位置，你梗系想觉得赢啦，你记住保护自己，唔好突然间有咗同埋性病。 最紧要就系呢样嘢啫，你保护到自己，因为你玩够你就走，如果你而家走完之后翻转头，你又觉得自己好前喊，即系你未想走咯，咁我就建议你有啲系唔需要放感情噶。唔需要放感情落去噶，亦都同佢冇關係噶。嗰、那個係純粹係等於啲姊妹陪你去 shopping 啊、買嘢啊、收夾啊，嗰、那個咁嘅關係。不過大家係親密啲咁解嘅啫。咁你就舒服 嚇、 啊。我明白你講唔放感情落去嗰樣，但係即係去到有少少自己控制唔到，就其實我咪應該。 嗱，好簡單啫，你要諗住一樣嘢， 走唔到啊嘛。 我諗咗一樣嘢就係呢一類感情。最唔抵呢就是、去到个位呢自己摆 guilt 俾自己呢自己自责啦同埋憎自己啦。你而家去到个情况你又失眠又呢又路亂下亂下张床但唔知为乜㗎喎。你又明知个冇结果咁你就要长大啦。咁你嘅长大意思系咩呢究竟你系咪好我同你同搭同一条船一起玩落去定系点样呢 其实佢嚟緊六月又会去即系外地工作大概短就半年啦、长就一年。 咁 其实我初头系想好想，其实我好想拖到，我好想拖到佢走，我想佢走，我唔想我走 啊。但佢嘅走唔系真正走噶喎。 系 系啊，我就系好惊到佢半年一年后翻嚟又会再 repeat 再嚟过。 咁你唔可以将个责任。摆喺人身上啦，如果系咁讲的话，你个决心容乜易啫？你 cut 晒电话 ，cut 晒 Facebook， 跟住再老土啲啊，带个男仔出去话呢个系我男朋友，以后唔好搵啦，已经完得啦。你自己又痕、啊，你又心痒、啊，咁心痒你就要称边样嘢紧要噶啦？称肚饿紧要定系称呢个头先咩啊 guilt 嗰样嘢紧要噶啦？明唔明白？我点解话系年青人都会遇到啲关系？ 其实 人都会遇到呢啲。 其实我哋嘅生活咧，点解有质感？点解会令到我哋成长呢因为咧，我其实身边咧好多唔同嘅禁果嘅。呢个亚当夏娃故事就系、是、我哋人出到嚟，唔系所有都 unlimited， 饮乜嘢都饮嚟搞嘅。 No limited。 有啲系叫做禁忌，有啲唔应该斗，有啲应该抽身，有啲应该投放落去玩到尽嘅。咁你睇下你自己嘅禁忌系咩位啦？我觉得嗰啲 set 个 deadline 俾自己，等你走之前啊，玩到尽啊嗰啲咧，我觉得冇乜意思嘅。 点解啊？ 因为你长大唔到啦，你用 physical 嚟走咗啫嘛。咁佢走之前，哇，嗰个星期。 都唔難， 哇難俾一鋪頭，咁譬如佢去到六月嘅，真係走咗，佢真係決心以後唔揾嘅，都叫成功嘅喎，我覺得。 咁如果係 有啲輔助品咯，咁解。 咁如果係咧，佢就會好清楚呢三個月玩埋算，佢就唔會打呢個電話上嚟啦。 但係你 咁佢就唔會打呢個電話上嚟啦。 個 point 係你個心理。 好驚我而家佢好大聲啊喂！ 你冇問題嘅喎， 頭先佢係 good luck 嗰下冇事啊， 係啊， 哇！我見你窮窮地佢出聲。 個 point 係個心理上，你真係要放低咗，你先至唔會再失眠，唔會諗住呢個人，嗰啲真正放低。 飛歐咯，我覺得。 你如果你如果仲要隔硬係將自己嘅心再淌血嘅話咧？你 end up 佢走之後，你就仍然喊苦喊佛， 係啊， 唔好受噶。 所以我就話你咁年輕，你喺保護自己情況之下，搲爛佢啦，玩到最盡啦。你而家唔三唔四咧，你唔想搬屋噶。你只間屋爛曬，你又想搬屋噶啦。你而家仲久不久，你就會覺得自己唔啱啊，但又會走埋去。不如衝埋去，明知死衝埋去啦。玩到佢可能佢拋棄你啊。咁如果佢啱啱六月嗰陣時候拋棄你，咁你咪舒服曬咯。你爭埋呢個人啊，唔會翻轉頭。 老實講，你23歲，你同佢玩到呢啲咁樣嘅關係，跟住见埋佢家长，有咩当晒你系女朋友嗰啲啊？唔好玩咁远啊！ 喂，唔好傻啊 ，Wing， 佢个女佢。我覺得我一定要講得粗俗啲先得，佢條條女帶翻屋企啊，屋企都當係女朋友噶。而家好多家長係好理解自己個孩子係咩人嚟噶，佢唔會踢包噶。你唔好以為嗰啲係覺得入咗個會啊，未到噶， 一定未到。 你理解呢個男仔係咩人先啦，傻瓜。 好， 多谢你哋。 好啦，喂，咁你帮我攬翻嗰几啊分啊？ 报分，报分，报分， 唔使多谢。 定位20，摊叔50， 五十， 系啊，十噶啦，不知不觉噶。 我嚟啊！ 点会二十嘅？点会五十嘅？ 应该50 啫嘛，喂。 睁开眼，现实似梦幻。带动情感回响，淡淡似轻烟聚散，想不起挂念你气味，你没留低痕迹，就算一生倦了没落浮云，今天世界若下沉，星火虽散着都不会再生，真的痛了入夜无眠，真空世界没白天，很想说泪和睦，但仍独欠。哦哦哦哦，怎么舍别杂碎片段，有时乱真还假，慢慢像藕丝未断，花开花落是我意愿，你没留低痕迹，就算一双倦了没落浮云，今天世界若下沉，星火虽散着都不会再生，真的痛了入夜无眠，真空世界没白天，很想说泪和睦，但仍独欠。 开运乐坛嘅新嘅一对 band， 之前就唱英文歌，只系听过佢哋。今次第一次唱中文歌，你点睇呢？睇咗佢哋吓 ，Killer Soul 不翼而飞。